下， 体 能洒在身体上，让你痴迷，让你疯狂，只是短短时光。你说爱就是欲望，得到后就不再想。曾经浪漫，曾经伤感。 我和你并没有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手举记录我们这神奇的教育。

像从前你爱我一样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

气哄哄。好梦美梦，大梦或白日梦，过瘾着勇敢的追梦，真才实料不怕出梦。我爱过瘾不是随便说说，不是随便做错，真材实料勇敢做。哦哦，放手为爱冲冲，翻江热血蹦蹦，真材实料的我。实料勇敢做，放手为爱冲冲，满腔热血蹦蹦，人才实料的我。 生命里无动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

FM 九六九。 了尘埃是非，天之间几番轮回，你说美，哭红颜换不回，纵然今生已经珍贵，我爱不变，繁华如山。

这样爱个人